香哈、哦，是叫做杏林香。那这个香是我跟助教烧了很多年的一种香，就是古时候香谱一个香，很多味要做的。那这个香呢，就是古时候是说它那个香的包装，他们都有贴古书的内容，所以同学可以看得到它是那个是怎么样一个功能，反正就是驱魔辟邪之类的。然后真的很有效，就是说我们当年开始用这香是2004年到现在用了10年还在用，就是差不多什么电脑宕机就可以拿香去驱魔，然后就不宕机了。但是这种程度的香，就是那种以我们目前用过的那种驱邪除障香类的，这个香是最强，然后也很不好做的。而且这找了一个特别厉害的香厂，就是同样一斤药、哦，别的香厂做出12盘，这个香厂只做出6盘半，就是那个香的密度哈、哦。别的厂的做的是虾味鲜的密度，这个厂做的是意大利面干的时候的密度，就是比较密，当然也不太便宜啊、哦。所以一罐我们是售价1000块，所以我没有逼你买啊、哦，只是大陆人如果喜欢买手土产的话，这是我们的自己我跟助教的私家土产，就暂且让我们敛财一下啊、哦，这样子。 先给 你吧。哦，对了，这个香是因为等一下有那个能量宝石来摆摊嘛。那平常那个要清理能量宝石吸收的负能量，也要拿那个香这样熏一熏，这样子，就是周边配套促销这样子。 100个香了，你们要吗？ 是啊，啊，为了真到位。